今日要继续是讲登山宝训入面的百福。上一次同大家是讲了一个是 introduction， 是一个序言。今日要开始同大家讲的是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讲有福是为什么？有福即是解释喜乐， Macarius 这个字就是解释有喜乐的意思。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但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亦都有一节是同样很相似的经文，就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在这里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是讲虚心的人，而在这里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是讲贫穷的人。好在我们有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如果我们只是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的话，可能就误认为了贫穷的人或者穷人就是有福，或者是那些没有物质上是欠缺物质上东西的人就是有福。如果真是这样的事，我们就千万不要捐钱给穷人，因为为什么？当他有了钱之后他就不再是有福了嘛，阻住他是有喜乐，阻住他是上天堂，甚至可能没有所有的社会福利，没有孤儿院，亦都没有慈善机构，亦都没有那些是医疗的差权。但是这里不是讲说物质上的贫穷，这里是讲灵入面的贫穷。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翻译，就是虚心的人是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虚心来讲，对我们中国人都是要小心。中国人很喜欢讲什么？很喜欢讲虚心，很喜欢讲是自卑谦卑。谦卑中国人来讲是一种美德，所以是又好不是又好，先讲自己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得。个心入边系点谂啊？个口就话自己唔好啫，个心入边谂自己唔知几好。个口就话自己唔得，但系个心就唔知几想人哋系赞美。嗱，呢一个就系唔系呢一度所讲嘅虚心。中国人有好多时嘅谦卑咧，系假嘅谦卑，系出自一啲系口是心非。呢度唔系咁讲，呢度系讲到系真真正正嘅虚心。是真真正正的谦卑。比较再好一点的翻译是什么？马太福音是说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不是说物质上贫穷的人有福，是灵里面的贫穷。希腊的文字很有趣，希腊的文有两个字是来到形容是贫穷。第一个字是 Pentecross，Pentecross 这个字在路加福音是二十一章二节，耶稣基督是要来形容一个穷的寡妇。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穷的寡妇在圣殿里面，他是捐了两文钱。这个寡妇捐了两文钱，因为他所全部的积蓄，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个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更多。这个寡妇虽然他是穷，但他不是穷到一无所有，所以路加是用了 Pentecross 这个字，是一般的穷，他还有两个文钱可以给得出来。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和今日经文五章三节所讲这个穷是 Patohos。 Patohos 这个字和 Pentecross 不同， Patohos 这个字的解释就是非常之是贫穷，一无所有，一贫如故，什么都没。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耶稣基督说有一个是乞丐，叫做什么？叫做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形容他的字就是 Patohos。 Patohos 这个字原文是来自一个字根，是萎缩，是退缩的意思，就是一个人饿到穷到有得震冇得瞓，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看见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节， 話拉撒路係一個係黑飯食嘅，成身都係生滿曬瘡，俾人擺喺財主嘅門口嗰度，財主食剩嘅冷飯菜汁，台上邊丟落嚟嘅零碎，佢就愛嚟充飢。嗰啲狗啊走嚟舔佢嘅瘡，佢係非常之係貧窮。嗱，今日馬太福音五章三節入邊所講靈入邊嘅貧窮，就係呢一個字。所以正如呢個乞丐喺物質上嘅貧窮，馬太福音話俾我哋聽，靈入邊貧窮嘅人，好似呢一個乞丐咁貧窮嘅人有福了，因為天國係佢哋。呢個字唔單止係解釋係乞衣，仲係破產般嘅貧窮。其實弟兄姊妹，原來我係一個乞衣嚟嘅，你哋都係乞衣啊！你哋唔好笑。我哋全部都是乞衣嚟，我哋全部都是灵入边贫穷嘅人。有人话全福音系咩啊？全福音就系一个乞衣就可以话俾另外一个乞衣听边度有面包食。面包系咩啊？面包就系灵入边嘅面包，就系耶稣基督。嗱，呢个同我哋而家人传福音系好唔同喎。而家人传福音系点样样？系欺人信。啊！你嚟啦，你信耶穌基督啦，啊！你試下信兩個月啦，係一個月都好啦。耶穌基督會保守你嘅，會保佑你嘅，嚇、啊！你信啦咁嘅樣。耶穌基督點講啊？耶穌基督話：除非我哋係靈入邊貧窮，窮到係一無所有，除非我哋自己知道我哋靈入邊貧窮，呢、這、一個天國係唔啱你，係同而家嘅傳福音係非常之唔同。每一個人，我哋都係要知道自己係靈入邊嘅空虛，先至會係歸向耶穌基督。不妨我哋再睇一睇天國有咩意思？因為話係虛心嘅人有福了，因為天國係佢哋嘅。天國咩意思啊？如果我哋留意嘅話，五章三節係用天國呢個字，但係路加福音六章二十節係用神嘅國。嗱，頭先我哋講。呢兩節經文都係講嘅嘢都係一樣，所以神嘅國同天國係大家可以係互相係替換，亦都係講一樣嘅嘢。嗱，要知道天國或者神嘅國係乜嘢嘢，我哋可以睇幾節經文。啊，第一節經文係十八章八節同埋十八章九節。馬太話：倘若你一隻手或一隻腳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你缺一隻手或一隻腳進入永生，強如兩隻手兩隻腳被丟在永火裡。如果你一隻眼使你跌倒，就把它挖出來刑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比兩隻眼被刑進地獄的火是還好。馬太這裡是做了兩個比喻，他將手和腳是一個比喻，他同將眼睛是做另外一個比喻，但是講的東西都是一樣，進入永生和進入地獄。我們看到這兩個是相反的，你不在這裡地獄你就在這裡永生，你不在這裡永生你就在這裡地獄。但是有人說都未講到天國和神的國，我們不妨再看看兩節經文，有幾節經文在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至到四十七節是讲同样的事，由马可 是叙述出来。这里马可怎么样，仍然都是讲手脚和眼，但是马太是手脚加在一起讲，马可就分开手脚和眼睛，卒之是有三个比喻，但他头那两个比喻就是手和脚，是跟马太一模一样的，就是进入永生和到地狱。但是你看到他第三个比喻，就是那个眼的比喻，说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两只眼被丢在是地狱里。我们看到第三个比喻就是讲到是进入神的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天国神的国是跟什么是相同啊？是进入永生，亦都是地狱的相反。不妨我哋又睇多一節經文，就係、是、約翰福音三章三至到五節，就係講到係耶穌基督同尼哥底母嘅對話。耶穌回答說：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因为讲得很清楚，怎样是能够是见到神的国，怎样是能够进入神的国，亦即是天国，就是要由重新开始。尼哥底母不明白，尼哥底母以为是要再重新入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就叫做重生。但是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不是说身体的重生，而是灵里面的重生。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就是一个能够进入天国、能够进入神的国的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永生是何时开始的？永生是不是要等一个人死了之后才开始？如果我们真的要等到死了才有永生，就欠缺了、少了很多乐趣。做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永生是由重生开始，天国的喜乐亦都是由一个人重生开始，而不是等他死了之后。等阵我们会回来是看这一点。我们先看一看，为什么耶稣基督是要将是虚心的人摆在第一位。八福当中，他是将虚心是摆在第一位。因为除非我们真是虚心地是看见自己灵里面的空虚，而是归向神，其他那七福都对我们是没什么用处。这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其他七福的根基。如果根基打得不好，不理你在根基上高起什么东西，都是不稳阵。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跟世俗的教导是非常之不同。世俗的教导告诉我们要被人接受是怎样，你要是有料，你要是有 calling。 耶稣基督怎么说？耶稣基督说，我们要被天国来到接受的话，我们是要做一个虚心的人，要做一个灵入面缺乏、灵入面破产、穷乏的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8:3-4说，如果我们不谦卑像这小孩子，就不能进入天国。这个是很相似 的经文。为什么要谦卑像小孩子？是不是小孩子无罪？有很多人说，小孩子无罪的，所以不是要好像小孩子这样。这里不是这样说，小孩子有罪的，圣经说得很清楚，告诉我们人生出来就是有罪。咁呢度點解講小孩子咁謙卑？因為小孩子係依賴人，小孩子自己唔可以生活，要依賴人，就好似我哋係要依賴神一樣。如果我哋依賴自己，我哋就唔謙卑，我哋就唔虛心。但係如果我哋依賴神嘅話，就好似小孩子咁樣，係能夠進入天國。所以第一點就係自傲嘅人係唔可能係進入天國。第二点就是，如果我们虚空的话，如果我们虚心的话，我们就会倒空自己。如果我们不倒空自己，神是不可以充满我们。腓立比书2:5-8是讲得很清楚，虚心的人亦都是认识自己是无能的人，才可以被神所系来到系拣选。在哥林多前书1:27是讲得很清楚，保罗告诉我们，神是拣选那些软弱的，是使到那些强壮的是羞愧。神是拣选那些是愚拙的，是使到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是羞愧。所以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无能在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被神所采用。如果我们是自恃的人，恃着自己是有能力、是有力量、是有智慧，我们就不能够是进入天国。第三点就是，虚心的人就是作众人的末后，作众人的用人。一个如果是不谦卑的人，他就不会是作为众人的用人，这个是一个自私的人。所以我们要进入天国，亦都要成为一个不自私的人，才能够是进入天国。保罗更加在这里加拉太书2:20说，他说，如果我们不死，就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 如果我们不虚心，就不能够真真正正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将这个是摆在第一位，虚心的人是有福了。所以我们不妨看看第一点，要虚心，我们说什么？要不自傲，要不自恃，要不自私。我先看看第一点，就是不自傲，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是自己谦卑自己。在到耶稣基督这么多门徒当中，最多口的是谁？彼得成日开口夹着你，讲多错多，他就是最冲动的那个，但是不是时时都讲错东西的，有时他讲的东西是很啱。有一次耶稣基督在船上教训完门徒，叫他们出个湖那里打鱼，于是就跟他说、哎、你去到水深那里你就撒个网下去。彼得说吓，得不得啊？昨晚打了整晚的了，都打不到，你夜晚是最好打鱼的时候，现在日光日白还怎么打鱼啊？不过你叫到我，我就即管撒个网下去，我看几条鱼毛就可能会有的。哇，怎知撒了个网下去怎么样？多到的鱼都捞不起身的网，他要找另外一只船来到，是两只船来到捞起个网，那网差点就破裂，而且两只船都差不多沉那么滞，因为那么多鱼，是最多两只船都差不多沉。彼得怎么样？彼得见到这样就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彼得是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彼得是看到自己灵入面的贫穷。第二个是例子，你记不记得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在到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说在到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他是见到耶和华高高地坐在到圣殿，坐在他的宝座上高，他耶和华的衣裳是垂下来，是遮盖住整个圣殿，还有很多是天使，那些是撒拉佛，有六只翼的，三对翼，两只翼就是遮住面，两只翼是遮住个脚。为什么要遮面遮脚？是谦卑的表现。天使在到神的面前都是要谦卑，他们还有其余那两只翼就在那里飞下飞下，就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是充满全地。他们那些天使的叫声震动到连那些门槛的根基都摇动，在到整个圣殿里面充满了云和烟。以赛亚先知见到怎么样，他立刻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我因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以赛亚先知亦都是看到自己灵入面的贫穷，亦都是好像彼得一样，看到他一个看到自己就是知道自己是应该要虚心。不知道大家又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在九至到十四节，耶稣基督是说那些人是恃住自己说自己是个义人，是来到藐视人家。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怎么样？好像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这个税吏，两个是走到个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个法利赛人说什么？自言自语咯，他说是我不是好像其他人那样，又勒索人，又做些不义的事，又犯奸淫，更加不会就好像那个税吏那样做了这么阴质的事。那个税吏怎么样？那个税吏相反地就是只连望天都不够胆望，望住个地，他就随着个空话，他说神啊，你开恩给我，怜悯我这个罪人。耶稣基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人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一个灵入面贫乏的人先至是会敬畏神，先至会是认罪悔改，是来到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自己是没有任何东西是蒙神的悦纳，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不是靠他的好行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记不记得我们跟大家以前分享过是挪亚是怎样是得救的，是因信称义。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因信称义得救。亚伯拉罕是怎样得救？因信称义。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做了个对比，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怎样教？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其实耶稣基督这里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是非常之相似。我们要虚心，要知道自己灵里面是空虚，是贫穷，是破产，以致我们是要去接受这位救主。有很多人说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是不同的，又说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教因信称义。相信这些人是从来没有读过在登山宝训里面的百福。那些灵里面贫穷的人是自认是一个罪人，是求神怜悯的人，就是好像那个税吏那样，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是被神所接受，他是将他的信心是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就是不自傲的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自恃的人。我们成日都很多人，这个世界都告诉我们，我们要恃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到做事。世间上都有他的百福的，跟耶稣基督的百福是不同的。世间的百福说什么？有钱的人是有福了，强壮的人是有福了，美貌的人是有福了，成功的人是有福了，有势力的人是有福了，有知识的人有福了，出名的人有福了，受欢迎的人有福了。这个世间的百福和耶稣基督的百福是完全不同。耶稣基督说什么？虚心的人是有福了，知道自己灵里面贫穷的人是有福了。讲到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令到他是自傲的，令到他是自己恃住自己是有很多东西的。记不记得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他还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即是说他父母都是希伯来人，他还是法利赛人，他还一早就投靠在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一个很出名的老师，个个都希望是投在加马列的门下，是被加马列来到教他。他就在加马列的门下是学习律法，他是罗马的公民，他大有前途，所有的东西他都是本来认为自豪，认为是有益的。但是到他是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怎样这一切都是变成是有损，阻住他是跟耶稣基督是亲近。他认为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自保，他看见所有的东西都是视作粪土。甚至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他说我就是罪魁中的罪魁。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就是知道自己离开了神之后是一无所有。他知道，其实我们知道自己灵里面贫穷是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一个是患了绝症的人，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患了绝症，他是不会去看医生。一个如果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破了产的人，他是不会是节制。一个不知道自己原来灵里面是很贫穷的人，他是不会归向神。法利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在神的眼里面原来是这么贫穷。在这里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有讲到七个教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启示录里面讲有七个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就叫做老底加教会。老底加教会的人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但是耶稣基督说，却不知道你是哪困苦可怜黑眼赤身。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是被老底加教会 的评语。老底家教会以为自己好掂，以为自己样样都有，但耶稣基督跟他说不是，你是可怜，你是贫穷，你是瞎眼，你是赤身。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这里旧约有一个参孙，在《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参孙，记不记得参孙是很大力的？参孙的力在哪里来的？在他的头发那里来，他的头发是使到他是很有力。但是当他这个大利拉去诱惑他，去呃他，等参孙是睡着觉的时候，大利拉就找人将他的头发剪了，于是参孙就没了，他的力量是离开了他，他不再好像以前那么大力。但可怜的是什么？他不知道当腓力士人来到打他的时候，他还跟大利拉说，我要出去活动就是好像以前一样，他以为他还是好像可以以前一样去参战，结果是怎样？结果是大败而回。一个不知道灵入面贫穷的人，就是仍然会靠住自己，或者是靠住自己那些身外物，他们不会是谦卑这样来到寻求神。所以耶稣基督说，一个财主要进入天国是比骆驼穿针眼是更加困难。耶稣基督是不是说有钱的人就不能够入天国？绝对不是，当然不是啦。我以前都讲过，耶稣基督是有很多有钱的朋友，阿伯拉罕是很有钱，以撒是很有钱。他这里这么讲是什么意思？他这里这么讲是因为那些财主是有很多是身外物来到诱惑他，以致他是不可以是专心是投靠是神。头先也讲过那个比喻，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法利赛人和税吏哪个有钱一点？当然税吏有钱一点，税吏很有钱的，虽然他的钱的来历不是那么光明，但是他很有钱。但是看到自己灵入面贫穷的是哪个？是那个税吏。所以不是说有钱人就一定看不到灵入面的贫穷，但是比较难，因为引诱是比较大一点。甚至我们已经是得救的人，我们仍然都是要小心，仍然都是要虚心，要小心不要被物质的东西是引诱。第三点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什么？是虚心的人就是不自傲的人，他在神面前是谦虚。第二件事是什么？是不自恃的人，他是不恃住自己的财力、物力、自己所有的一切。第三是什么？虚心的人就是不自私的人，他是一个去侍奉人的人。一个自私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虚心地去侍奉他人。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今天经文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究竟耶稣基督是不是说，就是说好像我们刚才所说，天国就是进入永生咯？是不是说一个人要死了之后，如果你虚心的话，你死了之后那你就入天国了？是不是说这些东西这么简单？还是耶稣基督是有一个这么深的意思在里面？刚才跟大家都分享过，一个人的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是由我们重生开始的。天国的喜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天国的喜乐也都是我们重生开始。我们重生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我们每一个星期日我们都会念主祷文的。我们主祷文怎么念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皆尊父名为圣，愿父国降临，愿父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怎样父国是能够降临？怎样天国是能够降临？看下一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当我们去侍奉人，当我们行出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将天国的喜乐是带到地上。我相信这一节经文就是这样解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有虚心侍奉人的人都是行神的旨意。我要同大家去睇一睇，係有一個人，呢、這個人叫做 William Borden， 我不如叫做 Bill Borden， 因為佢爸爸都係叫做 William。 Bill Borden 是一個虛心的人，他在1887年是出世於一個是億萬富翁的家庭裏面，億萬富翁，我不是說百萬富翁，他在那段時已經是很有錢了，在現在這樣的市價來說呢，真是不得了。他家庭是做什麼？是做牛奶的行業和做銀礦，是很有錢很有錢。Bill Borden 他的媽媽就在 Bill Borden 七歲的時候是信了主，這個媽媽就是帶著這個兒子走去芝加哥街的教會，芝加哥街的教會就是現在的慕迪教會，當時的那個是那個牧師是叫做 R.A. Torrey， R.A. Torrey 是一個非常注重神話語的牧師來的，就在他的教導之下， Bill Borden很快就接受了耶穌基督受洗，成為一個基督徒。當他16歲是中學畢業的時候，他父母是給了他一個禮物，這份禮物就是一張船票，是環遊世界的船票，很有錢的家。那時候還沒有飛機的，現在就坐著飛機去環遊世界，當時就是坐著船。他是去到非洲，去到亞洲，去到歐洲，去到是中東，他第一次體會到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多人是未能夠認識這位神，還有這麼多人原來未認識是神的話語。他尤其是對中國，對中國是有很大的感動，尤其是在中國裡面那些少數民族回教徒，他對他們特別是有感動。他寫信給他爸爸媽媽，他說我相信神是已經感動我要成為一個宣教士。當他是回到美國，他爸爸是要他是讀大學，是要繼承他的家庭事業，所以他就入了耶魯大學。耶魯大學很出名的一間大學，他在耶魯大學發起了一個是禱告會，最初就是他和他幾個朋友，過了第一年居然那個禱告會有150個人參加，到他畢業那年四年後，禱告會是有1000個人，而耶魯大學當時只是有1300個學生，你想想他的影響力是有多大。 Bill Borden 他絕對是一個虛心的人，他有很多東西可以令到他是自傲，他讀書厲害，在耶魯大學畢業，在他的兄弟姊妹當中他是最出色的一個，他要自傲他有很多東西可以自傲，但他不自傲，他亦都是不自恥。你想想他這個人是一個億萬富翁的仔，他都不是恥著自己是有那麼多錢，他絕對是不自私，因為他的心就是要去中國去侍奉那些是少數民族的回教徒。他在耶魯大學那時候他已經在籌備他怎樣可以去是中國宣教，他爸爸知道了，他爸爸跟他說你可以去宣教的，但是你不要旨意你回來承受家庭的產業，我一個仙都不會給你，你去的話你就是跟我斷絕關係，一個仙我都不會給你。但是 Bill Borden 仍然就是取了這條路，他在到耶魯大學畢業之後，他就去普林斯頓大學讀了一個神學的學位，跟住點啊？1912年他就去中國大陸，但是未去之前他先要去埃及，點解啊？因為原來那些少數民族那些回教徒是阿拉伯文的讀，所以他先去埃及是讀阿拉伯文，然後先去中國。好不幸，他在到埃及是染上了是隻膜炎，就是這樣就死了。嗱，很可惜，他的朋友是將他那部聖經是寄回去他的屋企。聖經裡面是有三個筆字，三個筆字是有三個日子在上工。第一個筆字他是說他是不保留。那個日子他的家人看一看，就是他立志去做宣教，他寫下不保留。第二個日子是寫著是不後退，那些家人看一看那個日子，原來就是他爸爸跟他說 如果你去到做宣教的話，我將會一個先都不會給你。他就寫下不後退。最後一個就是不後悔，他亦都有一個日子，而他的家人看見這個日子，知道就是他知道自己患了這個絕症的時候，他寫是不後悔。其實當我是讀當他讀他這個傳記的時候，看見他在這裡哀及死了，我真的很驚奇，非常非常之驚奇。我的心裡就是想，一個這麼有為，一個這麼愛神的人，神一定在他的身上一定有大有作為，怎可能就這樣就死了？但是我這樣看是因為我是一個人，是一個罪人。人就是看人的行為，看人的表現，神是看什麼？神是看我們的心。 Bill Borden 這個人絕對是一個虛心的人，神是看見他是虛心，就是合乎於我們今天所說的，一個虛心的人是有福了，天國是屬於他們。嗱，今天結束的時候，我想跟大家一起再看一看一節經文，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屬於他們。虛心為什麼？虛心就是解釋，就是靈入面貧窮的人，貧窮到是一無所有，貧窮到是破產的人，這個就是虛心的人，天國是屬於他們。一個靈裡貧窮的人，就是一個不自傲的人，就好像彼得，就好像以賽亞先知，他是看到自己靈入面的貧乏，在神面前是苦仆，在神面前是謙卑。一個不自恥的人，一個虛心的人，就是一個不自恥的人，他不會是恥住自己所有或者一切身外的物。就好像保羅咁樣，雖然佢未做基督徒之前，佢係有好多嘢係令到佢係驕傲，但係當佢做咗基督徒之後，呢一切佢都視如糞土。一個真正虛心嘅人係一個不自私嘅人，係會去侍奉人嘅。當然最好嘅例子就係耶穌基督佢自己。耶穌基督話：佢話我嚟到世上係唔係要人哋侍奉我，係我要侍奉人。讲这个的不是什么是一个乞衣还是谁，讲这个的是神自己，神就是要来到世上是侍奉人，是一个几谦卑的说话。我们今天也看到是有一个人叫做 Bill Borden， 都是一个是非常之好的榜样。他就留给我们有三个不字，就是不保留、不后退和不后悔。有人可能會覺得跟我們今天所說的不自私、不自恥和不自傲好像是格格不相入，但如果你能夠明白原來 Bill Borden 是有一句口頭禪的話，你就會發覺所說的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Bill Borden 的口頭禪是什麼？他說 Say no to self, say yes to God every time， 就是每一次跟神說都是 yes，每一次跟自己說都是 no。 他對自己說就是不自傲，但在神的工作怎樣，他完全不保留地他是傾曬出來。他是何時寫出是不後退的，就是他爸爸跟他說你將我一個先我都不會給你。他對自己來說就是不自恥，他不會恥住自己的身家，恥住自己是億萬的富翁，恥住自己是闊少，但是對神來說他就是不後退，他甚至是不自私，以致他毫無後悔地樣是獻上了他自己的生命。 Mary Taylor 是幫 Bill Borden 是寫了一個是傳記。 Mary Taylor 他說在這個 introduction 的引言裡面，他說 Bill Borden 是放棄了他所有的財產，甚至是放棄了他的生命，但是他這個人所做為神做的一切都是做得那麼自然和做得那麼喜樂，就好像這一切都不是一個是犧牲而是一個榮耀。的確 Bill Borden 所做的不是犧牲，是一個榮耀。 Mary Taylor 是看到這個 Bill Borden 的生命裡面有什麼？有喜樂。這個就是正符合我們所說今天的經文，說 虛心的人有福了。有福這個字就是解釋喜樂。我們每一個是虛心的人都是有喜樂。雖然標波靈26歲就死了，但在神永恆的國度裏面，26歲和126歲是完全沒有分別。問題最重要的，我們是不是在神的旨意裏面？而我可以告訴你們，活出一個虛心人的生命，就一定在神的旨意裏面。願我們大家都能夠學習，是成為一個虛心的人，一個不自傲、不自恥、不自私，以致我們是可以不保留、不後退、不後悔，這樣來到侍奉我們的神。讓我們一起低頭來禱告。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是給我們登山寶訓，感謝你是給我們百福。我們看到一個虛心的人是有福了，一個虛心的人就是可以是得到喜樂。在靈裏面，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是一無所有，以致我們可以歸向你，完全都是因為你的緣故，以致我們可以喜樂。我們要做出一個就是不自傲、不自恥、不自私的人，以致我們是可以是撥出我們的生命，是為你的事工而工作，以致我們有一個是不後退、是不保留和是不後悔的生命。我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我們一起來讀一讀